我太自信，忘了对你说明，才让你等到夜深。直到时间悄悄把感情一点一滴都流失干净，才突然发现我的双手竟然握不住你的真心。也是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得这样深。当你转身离开演伤心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要不然你会继续定了。 我偏偏说起，为何是相对？ 想有转机。 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。

中，等了你好久好久，你的手从指尖经过，只能碰却不能握，心里好多对你说，你却看着我沉默，这样的相爱哪有错，命运也难说服我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能懂不能说，已把爱紧紧放心中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没人爱没人懂，再难再疯我要结果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看天亮看日落，就等你给我一双手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做梦不还手，别用泪水逼我放手，算全世界都笑我，爱个人谁敢说错，就算全世界都怪我，我只要你跟我走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能懂不能说，你把爱紧紧放心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没人爱没人懂，再难再疯我要结果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看天亮看日落，就等你给我一双手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做梦不还手，谁逼我放手，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做梦不还手， 用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，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，少少 山。 像个手术的人，用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许